我哋揾咗个嘉宾， 系 哇呢啲劲臭，哎呀你喂咗一声， 喂喂一下都估到系边个啦， 估到啦， 都睇淡成个地产楼市嘅，咁、你冇理由咁做噶嘛，即系正如我睇淡楼市，我冇理由去买翁晴轩噶嘛，系咪呢个理念 啊，音咁样讲 number。 我有一隻嘅堅㗎， 嘟咗個 number， 即係講到好堅 啊！你講俾我哋聽咯。 哎， 啊， 哦，嗰隻啊， 專業嘅分析員同專業嘅財經員係兩樣嘢。財經員係背劇本， 咪就係咯劇本嚟。 係啦，分析員就真係要分析嘅， 寫劇都要㗎， 要寫劇本㗎， 未嗌 cut 都要講落去㗎嘛。 啊，先生。诶，嗰只点睇啊？哦，嗰只咧个主营业务咧，佢系做啲乜乜乜乜嘅。啊，旧年个盈利咧就即系经济通揿到出嚟嗰啲人，之后使鬼你讲咩？咁啊，成日都个节目讲喎。咁我哋三个 极前用轻微调整，可能睇得邓声讲先。 一知好嘅股票你抽咗啦，更好嘅股票咧抽完之后咧有一升你都要沽噶。 冇错啦，冇错啦。其实成晚我哋请住专嚟就系想讲呢句嘅啫。唔该晒啦，咁啊，你哋 有缘，好再见。 真要嚟咧，一听到话同阿耀坚做咧， 唉， 冇办法啦，一定要嚟啦。 本来我都想停咗个节目嘅，点解的同我讲话揾咗沈大师嚟？ 系咪未够喉？沈振荣、沈大师、罗尚佩、耀坚，财经 talk show 全到尽。11月2日晚上8点。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票价280 ，Regasin 会员250。电邮至 regasin@regasin.com.hk， 主题串道尽，写低你嘅姓名、联络电话或会员名称，我哋会回复你有关入数嘅方法同埋程序。 大家好，我系阿迪，你依家听紧嘅系 www.regasin.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好，欢迎今个礼拜又来到这个今日讲古仔。咁而家呢个时间呢就係9月30号星期一嘅4点半。係啦。咁啊今日就係、是、又係开头咁样讲讲个市啦，若莫奶奶个市啦。今日就跌咗300多点，吓347点。三个原因，第一样嘢就係美国个财政悬崖会唔会有好鬼悬崖呢？第二样嘢就係呢个嘅唔係美国，係汇丰嗰个 PMI。咁唔知点解佢又调低咗个中值，本来好大支㗎嘛，点知调低咗喎，又唔係好大支喎，搞到个个都觉得喂唔係喎，我之前买你上嚟都係因为你个 PMI 好劲抽，中国经济好坚㗎喎，咁你而家调低咗真係冇咁坚喎，咁所以一跌就跌咗300多点落嚟。OK， 第三样嘢就係、是、即係听日就係国庆啦，11国庆啦，係我哋伟大嘅中国，我哋嘅国家嘅几多周年啦， 64周年。 六十四周年嘅即係举国欢腾嘅一个大庆典啦。咁啊点解个市要跌呢？就因为驚即係 A 股冇 A 股呢、香港冇参考啊。咁啊即係以往嘅例证㗎啦，咁今年就跌咗落嚟添，真係阴公㗎真係。咁啊以往十一黄金周呢，即係再以往啲下10年8年前呢，咁啊好興奮嘅，尤其是啲國內啲券商股呢，嗰時冇咁多啦，得嗰兩間新人萬國同埋國泰君安啦，咁就好興奮嘅，因為即係大家都估呢十一黃金周冇 A 股呢，啲國內啲錢呢就冲嚟炒港股啦，因為佢哋冇得到會死㗎嘛，咁啊炒港股啦，咁啊呼新人萬國啊國泰君安嘅炒到癲嘅，咁啊跟住呢一招其實呢幾年都已經唔係好 work 㗎啦。國內啲人即係唔炒，原來唔使死嘅，或者佢哋有大把嘢炒喺上面。咁唔係 work 㗎啦，今年仲唔知係咪因為呢樣嘢搞到個即係香港嗰邊跌埋添，即係由以前嘅升到唔喐， 到跌啊，唔知今年系咪一个转捩位啦？即系黄金周之前港股会跌，咁啊拭目以待啦，等多几年睇一睇啦吓。即系三样嘢咯，咁我谂都系因为汇控嗰个 PMI 初值嗰个离晒谱啲啦。咁你之前讲到咁大支嘢，我真系以为你个掂晒啊嘛，大佬。点知唔系，原来都掂嘅，即系冇咁掂咯。即系唔系话咁激烈啦。咁啊，即系一盆冷水怼落嚟。咁当然你有好多阴谋论啦，咪汇控而家挫上挫落系咪？搞搞震啊咁样，咁啊唔多唔少可能会有嘅，吓咁啊鬼叫你咁中意睇佢个数咩？吓咁人哋见到你咁中意睇我个数，咁我咪一时又变大，一时又变细，一时又变靓啲咁样，咁咁嗰只啦吓，吓咁啊冇办法嘅，鬼叫你睇咩？吓咁啊个市十月有冇得炒咧？咁我都系咁讲啦，十月股灾我又唔系好信嘅， 系 啊，虽然好多人都话十月股灾，咁啊见到啲報紙即係啲財經報雜誌就上個禮拜開始都唱緊，即係畫緊股仔係十月股災啦。咁但係今個禮拜就變到快啦，即係話下跌咧就執平貨啦，買平樓啦，唔買就冇噶啦咁樣。咁睇下你中唔中意睇啲財經雜誌嗰個封面啦嚇。如果你照住啲封面去做嘢嘅話咧，咁我諗你十次就輸咗九次九噶啦。 可能冇得輸第九次啦。 係啦，可能一早已經輸曬，或者坐咗層樓嗰度嚇。咁所以我諗啊，十月個股災個可出現嘅可能性又唔算話特十分之高。咁如果你話因應住假設今次係匯控個 PMI 個值落嚟嘅搞搞震嘅話，冇上冇落咧。即係都係啊，冇完落咪冇話上咯，有機會嚇。咁你話十月有冇位去翻上23,800咧？我有一絲憧憬喺度嘅。 OK 嚇，咁而家你懟翻落22,900，咁如果你下個位你睇翻，譬如係23,800，咁下個月你做好倉，你長揸一個月好倉嘅1,000點，我諗你搏得過嘅，因為今日實在跌得太過兇狠啦，跌300幾點跌得太過兇狠，亦都太著跡你個跌法。 咁除咗 PMI 之外，即係港股有少少行咗先啦，行咗先就係今晚可能美即係會預示到今晚美股會跌啦。 係啦，絕對係啦，因為美財政懸崖啊嘛， 財政懸崖嗰邊啦，咁啊當然美市插落嚟，其實今日有啲悶嘅，有啲悶嘅原因，跟住今朝早扮嗰陣上去，扮一聲跟住落翻落嚟跌280點，好多，其實大部分嘅時間都牛住喺嗰啲位度。咁主要都係美，即係歐洲方面一開嘅時候，我諗又係碌咗落嚟嘅關係啦。 係啦， 咁所以就借勢就殺多， 借勢懟多八九十點咁。 係啦，接近100點度懟落去啦。咁美股今晚翻到嚟，即係都應該開出嚟都係低開先㗎啦。聽日就假期，咁又唔需要太過驚嘅，即係各位，因為港股幾得意嘅個 pattern， 即係特別係今年嘅係成日都話唔跟美股，唔跟內地股市自己行，但某程度上個自己行其實有少少預先咗行咗美股嗰段先嘅。 有少少嘅，你又講得啱嘅。咁如果你話對美股都係死心不息，都其實美股冧嚟冧去。都喺15,000點嗰度，唉，即係佢個冧啊，真係冧得真係過人啊，真係冧極都仲有位嘅。係啊，咁香港嗰啲真係冧啊，話冧啊冧嘅。A 國更加唔使講啦，唔知去曬邊啦。咁所以就你話港股十月係咪股災，係咪避之則吉，係咪死鬼曬咧？咁我又覺得未必係啦。咁你話，但係你話係咪反手同佢搏一搏咧？咁睇下你對上嗰兩個月你賺咗幾多啦。你盤滿缽滿嘅，咁我唔介意你拎翻啲出嚟同佢搏十月反彈。咁但係你話唔係喎？八九月人哋升緊，人哋賺緊錢嘅時候，你眼光光嘅，咁呢個時候去搏咧，你就真係控制自己注碼啦，唔好咁激動啦。 今日收228，預捱多200點到啦。 係咯，你200點上面你搏大概800點咗緊咯，個直播係夠嘅，直播係夠。咁但係當然，即係頭先阿的嘅話，唔使咁緊張又唔係，咁你不如。你睇埋今晚美國個財政懸崖，即係兩個黨點樣傾咯？因為即係而家中間就冇咗伯南克，因為伯南克唔退休啦嚇。會唔會係即係耶倫或者係薩默斯，定係乜鬼嘢咧？或者薩默斯之外有冇啲咩鷹派嘅人物會擺翻落去博個大帽做嗰個財爺位咧？咁亦都係會影響到有少少嘅談判上面嘅嘢嘅，咁所以即係可能變局係會有嘅，咁但係即係我都覺得就係話上次嗰個財政懸崖都搞到好似國家覆亡咁樣都冇事啦，咁今次應該冇嘢啩？ 頂籠又係玩少少嘢啫，因為據報道啦，共和黨就放曬口風就打定輸數啦，即係話民主黨玩 晒㗎，今次点计都好，佢哋讲乜都好都过到啦。 玩晒啦，咁 样嗰只。够晒票咁样讲，咁但係我呢啲嘢未知嘅，好多嘢都，咁但係咁、但係你话系咪真系会成个美国冧咗呢，就一定唔会㗎啦今次。 係啦，但有一样嘢冧咗呢，就油价啦。 係啦。 吓、就油价落杀到落101啦。又系隧道包喎，由呢个观塘去边间啦，边度啊 ,101。 坚尼地城咯。 係啦，观塘去坚尼地城啦。咁啊，油价就杀咗落嚟先㗎啦，咁啊即係留意返个油价会唔会有啲变天嘅局面啦，呢样嘢小心啲啊。 因为最重要一样嘢啦，油价跌嘅原因就係、是、个地缘政治嗰个危险性就减低咗，而家就讲即係呢度可以又拉开少少讲嘅，就係、是、一路都拗緊究竟係奥巴马打电话去先啦，定係叙利亚嗰边打电话去先呢、因为大家都伸出好似友谊之手咁嘅意思，咁啊咁多年嚟即係嘅报道就话啦，克林顿都定叙利亚为一个危险国家，咁到部署嘅时候，三个邪恶轴心国嘅其中一个啦，但系去到奥巴马即系第二任嘅时候，咦，好似有计倾，过去十年即系过去成十几廿年都冇计倾过，今次有计倾，咁所以就变相地即系影响到油价碌咗落嚟啦。 系啦，咁啊，但系你话系咪真系有计倾啊？冇人知啊吓，因为即系佢打电话俾伊朗，咁啊究竟讲咗啲乜嘢咧？咁可能讲下，伊朗话：哇，你咁好嘅打电话俾我，咁我射粒飞弹落去先，咁都得噶。 可能奥巴马讲两句粗口都未定 嘅。系啊，你永远唔会知道伊朗嗰啲人，即北韩啊嗰啲人喺度谂咩噶嘛。 系啦，但一个电话就好明显系呢个电话就炒低咗，炒翻低个油价落嚟啦。 系啦，炒咗油价落嚟， 即系7蚊啊，行翻落。 即系阴公啊，由108杀106。跟住去104、103嗰啲都唔見咗，直落101咁滯，直殺入觀塘嘅真係。咁啊，又會順便即係講完個市，我順便又我就答一答啲 Facebook 嗰啲哥哥姐姐嗰啲問題啦。有幾個問題嘅，第一樣嘢即係阿哥 Seven 就問嗰個黃老吉嗰邊點樣啊，同埋廣州藥業。 哇！ 即係據我了解咧，就大家都已經係開始進入咗一個費鬼事講嘅階段啦。 係啦， 嚇你再講咧，成件事就爛㗎啦，就好肉酸發臭㗎啦。咁應該係中間有啲調停人就話咧，加多寶你繼續加多寶啦，你黃老吉繼續黃老吉啦。中國13億人咁多人飲涼茶，而家蘇花都係得你兩個牌子，你唔使話邊個食邊個嘅，一人一半都夠啦。咁我諗就進入咗嗰個法律程序，咁應該係會將成件事淡化嘅。你見到喺國內裏面有香港人好討論嘅空間已經係好細㗎啦。廣州藥業個估計已經彈返上嚟㗎啦。咁所以我諗係大家都會係克制嘅。即係唔會好似之前咁樣加多寶做一樣嘢，黃老吉即刻就發癲咁樣係咁追住嚟咬。我諗應該就係嚟緊唔會㗎啦。咁所以即係呢件事唔會再好大規模地影響住即係廣州藥業個股價。咁而家因為對於廣州市政府同埋廣州藥業嚟講呢，再喺呢個法律上面嗰品即係嗰個涼茶標籤上面你再搞唔係辦法。因為佢哋面前最大一樣嘢就係話點樣將嗰個黃老吉擺落去嗰個廣州藥業嘅啫。黃老吉擺咗個廣州藥業嘅話呢，始終黃老吉就變成一間上市公司嘅附屬嘅業務。咁點拗都好，衰咗都好，都有啲股東去孭飛。咁如果而家已經拗爛咗嘅話呢，就由冇公司自己孭晒飛呢，我都唔制啦大佬。咁所以我諗係會慢慢丟淡件事，唔好搞咁多嘢啦，哔哩吧啦咁就算啦。咁另一個即係多人問嘅882啦，就是、天津發展啦。咁就禮拜五嘅時候突然間傳呢，就話即係我之前成日講啦，就天津藥業嗰樣嘢啦，天津個醫療系統嗰樣嘢拍落去啦。咁市場有傳啦，咁但係跟住就今日就佢管理層出嚟反對嘅，即係否定嘅，否認嘅。咁正常嘅一個嘅上市公司嘅一啲說法嚟嘅啫。喂，你傳我，雖然我知道你傳嗰件事，雖然我知道嗰件事會發生，咁但係未到嗰個時候呢，我一定例牌我都否認㗎啦。咁但係傳嚟傳去都係嗰啲嘢嘅啫。咁就係主要就係話將個其實王朝走係一個好大好係一個其中一個難關，你要甩走佢，跟住將嗰個廣州天津個醫療系統嘅拍返落去咁樣。天津醫療系統拍落去其實已經係必然嘅會出現嘅嘢，主要嚟講係個 timing 同個時間上嘅問題嘅啫。咁好多人好多網友問我係點樣啊，咁我都係答佢一個係一個中國夢啦。 係 呢個夢其實即係 double 返，即係唔係 double 返，係重複返當年廣州藥業同埋黃老吉之間嗰樣嘢嘅啫。黃老吉俾廣州藥業 廣州藥業市政府個大佬市政府拍咗之後咧，大家預期黃老吉會拍入去咧，個股價先行咗噶啦。咁而家同一個道理嘅啫，就是、天津個醫療系統幾時拍落去嗰個嘅八八二嗰度，或者八八二嘅母公司嗰度先嚇，咁啊跟住個股價先至會衍生咗個中國夢出嚟嘅。 係 嚇，咁啊至於102啦，只過海巴啦，咁啊基本上都係醖釀住。一啲入股啊嗰啲咁嘅嘢啦，咁佢唔係好跌嘅，即跌到7.2-7.3度，咁上彎係7.4嘅，咁但係都係即係一路佢個股價係喺個20天線嗰度壓住，係唔係咁靚仔嘅，就係會限制咗佢個反彈個力量嘅，咁啊暫時近啲個月都係啦，即係直頭個股價就好靜啦，咁啊但係我都係咁講㗎啦，我係會等九蚊呢個價位先至會考慮會走，咁、你可以先走先嘅，咁我唔會介意啊，咁但係我畢竟我都係咁講，我都係啲平貨嚟嘅，咁我無謂咁急啦，咁跟住有多人問2866啦，咁我都係咁炒上炒落嘅啫，二一幾我都有嘅，212、213我都有嘅，咁而家碌咗落20幾，咁我都係等位嘅啫，咁死人匯豐 PMI。同埋呢個死人 Morgan Stanley 踩咗落去嘅啫，咁我都係炒 range 嘅，咁我個 range 都係2.5至2.4，咁而家跌穿咗2.5，咁啊走咁啲先，咁啊2蚊邊又買翻轉頭，我都係個策略都係咁樣炒上落嗰啲基本嘅策略嚟㗎啦。咁另外又有啲人問下嘅嗰啲唔知乜鬼股啦，我喺 Facebook 裏面好似上個禮拜就講過一隻嘅。是 Nasdaq 嘅大全新能源嘅， 系 Nasdaq 嗰个曲就系 DQ 嘅，咁就跟唔跟见仁见智啦，因为即系始终系一只 Nasdaq 嘅大陆嘅新能源股，咁就过去嗰一两个月咧，其实系炒到好犀利嘅，由几蚊去十几蚊，去到而家20幾蚊美金。咁佢哋个目标，佢哋个目标吓，唔系我嘅目标啊，佢哋系60蚊美金嘅，60蚊美金。咁佢哋咁讲啦，就话咧，即系哇啲好消息咧，风冚咁样冲埋嚟噶啦。咁其实而家喺 Nasdaq 里边咧，呢只股依期炒得咁犀利咧，都系啲大陆钱嘅。全部係大陸錢嚟嘅，咁但據佢哋講咧，就係佢滲咗少少風出去嘅市場，即係呢隻大全新能源會點樣搞，會係咁樣，咁跟住好多美國嘅基金咧就打去問啦，喂係咪㗎？你隻嘢即係好似聽到好似好掂咁樣，我又要買翻啲，咁好似而家嗱，依期咧就係啲國內人買，佢哋估計下一 round 咧就啲美國佬咧就會炒上去嘅，會唔會炒上我唔知啦，因為即係始終佢係 Nasdaq 唔係香港，大家唔熟嘅，咁但係呢只股係好癲嘅。你炒即日嘅话好劲噶，一日咧开咧就同你升20%，跟住同你倒跌20%，跟住第二日又升翻20%，日日10幾20%冲上冲落噶，好鬼癫噶。佢系20幾蚊美金一股噶，系讲紧100幾200蚊腾讯嘢嚟噶，估计系，咁啊但系10幾20%上落，即系唔系人 handle 到啊，即系炒会癫嘅呢样嘢。咁啊，所以都主要都系呢几样嘢啦。咁啊，更加多人问就系用阿大师个 show 嗰啲嗰个票嘅情况啦。咁啊，有啲唔好，即系首先同啲网友讲啲唔好意思先。咁啊，可能有啲人就 email 咗落去 Wagger 先嗰边就未复。咁啊，我哋慢慢会处理嘅，因为都几多下，你唔即系我哋人手有限啦，就唔可以即时处理啦。咁即系大家耐心等啦。总之系 email 咗嘅话咧。你放心，就一定會有飛俾到你嘅，咁而家都仲有飛嘅，我哋800張飛，咁而家賣剩800張飛嘅啫，大家都仲有800張飛可以賣嘅，咁但係都要快㗎啦，因為應該好快就會冇㗎啦，咁即係主要呢個禮拜啲 Facebook 都係咁啊，因為我都唔喺香港啊，之前星期四、星期五，同埋呢排又忙其他好多。click click 林林沈沈嘅嘢咧，咁所以唔好意思，唔係好得閒理個 Facebook 嗰班朋友。 講多兩隻股票啦，一隻就700啦，騰訊啦，咁就提一提即係啲聽眾啦，因為之前講過阿里巴巴嗰個股仔啦，咁而家最後就 佢就撲個街啦， 唔講明㗎啦，就唔喺香港度上㗎啦 ，OK， 咁啊會過翻美國嗰邊上㗎啦，咁對騰訊有乜影響咧？唔知 ，OK， 因為可以炒落，亦都可以炒上，但係從個圖嚟講就係400。 20蚊就跨咗喺度噶 啦，跨咗喺度啦， 跨咗喺度啦。咁所以即係如果之前350、360揸住嗰啲的話，就可以可以走咗先啦，食咗先啦，係啦。咁啊，第二樣嘢咧就係、上係咪上個禮拜定再上一個禮拜我都唔記得咗。咁提到一啲基建股啦 ，OK， 咁啊186同埋390啊。喐咗少少嘅 ，OK。 一一八六今日都有升啊，升跌三百几点。 系啊， 一一三九零都仲有升啊。 系啊，咁啊反而即系1800就落多啲啲，咁啊，我觉得留意住即系1800啦，睇下穿翻6蚊去到5.8嗰啲位啦，可以睇下噶啦呢只。 呢啲全炸都系三中全会概念啦。 系啊，可以睇下噶啦。 咁啊，十月都系部署个三中全会噶啦。我哋下一 part 咧会讲下个税制改革嘅。咁呢样呢个税制改革就系得个听字啦，冇咩嘅投资嘅方向嘅，因为始终系一个税制，各行各业咩卡跨嘢板块都会牵涉在内。咁啊嗱，而家 仲有大约十零分钟到， 讲一讲我重庆之旅啊。 好啊， 咁我上重庆咧，都系因为即系有啲业务上面嘅嘢啦，吓边鬼度得闲游山玩水啊，大佬。唉，我都想去重庆嗰度，即系重庆唔系好好嘅旅游嘅地方嚟噶。吓、佢又冇咩睇啊！ 咪好多人以为你去八下阿薄熙来啊嗰啲嘢。 嗱，薄熙来啊，真系要讲啊！薄熙来喺重庆里边咧，系嗰个民望系极高啊。 系啊。 即系你绝对唔可以讲太多薄熙来嘅坏话，如果唔系会俾人，即系啲人唔会打你嘅、即系当你 闹咯， 亦亦都唔会好大声咁闹你，睇戏唔起咯，话你咩唔识嘢啊？薄生咁劲。为重庆建设咗咁多嘢，但系确实系过去嗰十年咧，阿薄熙来为重庆咧系做咗好多发展上面嘅嘢，呢样系真嘅。吓、即系嗰十几年冇去过重庆噶啦。吓、十几年前嘅重庆嗰阵时，我去咧就系、重庆钢铁嗰期嘅重庆。 哇！ 吓、咁嗰阵时个重庆咧，即系得两个字形容嘅啫，就系、污糟。多过两个字咧就是、邋遢。好污糟，好邋遢。因为你知道重庆个地区好奇怪。重庆基本上是一个山嚟嘅， 系 如果唔系当日就毛泽东啊、邓小平又唔会匿晒入去啦吓，佢、有天然嘅屏障，屏障一定系山啦，系咪吓？咁、所以山咧就唔知点解咧就一定污糟嘅，大佬喺、我感觉上边，尤其是嗰啲河，因为山下边有河啦，系、有条长江啦，佢两重庆基本上系湘江汇合嘅地方吓，咁啲有河有山咧，有工业咧。就自不然咧聯想到就係污染噶啦，咁十幾年前好污染，但係今次上去重慶咧係多咗好多區，咁好大嘅地方，重慶係好大㗎，3000萬人口係勁大嘅地方嚟㗎，佢基本上佢係大過台灣咁滯，都唔係基本，絕對係大過台灣，咁以前就好密集啊，好逼啊，逼逼劫劫啊，污糟邋遢啊。车来让往啊，好多穷人喺周街度执垃圾啊，嗰啲河边嗰度好多重金属嗰啲废料啊，咁今次去咧已经系完全唔同晒噶啦，但系都系好沙尘滚滚， 一向都系， 系都系好沙尘滚滚，咁个天都系灰蒙蒙咁样，因为冇办法，唔关重庆嘅事，系侧边嗰啲即系譬如贵州啊嗰啲工业开发啦，咁啊搞出嚟个污染嘅啫，咁但系总体嚟讲咧，即系嗰边重庆人都觉得薄熙来过去嗰十年咧，即系哇好伟大，做咗好多嘢出嚟，好多建筑。你由个山顶，而家佢有啲观景塔啦，收费20蚊嘅，即系好似我哋香港山顶咁样，你上去影幅相要收钱嘅。咁我都有上去咧，20蚊，梗系唔系我俾钱啦。20蚊睇落去，咁重庆人就好自豪嗰个景啦，就话：，你哋香港啊，边度得嘅维多利亚？睇嚟睇去都系咁，睇下我哋嗰个景望落去，又系有条河啦，长江啦，跟住侧边又有好似中环咁样类似嘅嘢，好多高楼大厦，好多灯啊咁样啦。咁但我去嗰日唔好彩啦，灰蒙蒙咁样，即系好似灰豆灰咁样，搞到我都好灰。咁即系第一样嘢就系话，薄熙来嗰个唱红打黑喺中国经济建设里边咧，无论你话佢政治最到最后衰咗。哪一嘢都好，但系确实佢哋系令到重建系翻天覆地嘅。以佢而家喺重庆里边嗰个嘅 fans 嘅人数咧，大概3000万人口有九成，大概2000几万个 fans 嘅话咧，确实如果薄熙来唔拉佢落台咧，薄熙来系真系好有条件做领导人。因为佢个重庆模式，如果你骤眼睇落去，十年前。同十年后咧，佢系成功嘅。甚至乎咧，重庆人闹啊汪洋咧，闹得好犀利。直头话汪洋边度识做嘢啊，做咗咁耐， 边度得噶？做嚟做去喺重庆里边都系得个烂摊子。阿博生一嚟到啊，哇，掂晒翻云覆雨，翻天覆地。 嗯， 吓咁啊，即系当然就而家薄熙来落咗嚟之后，喺重庆里边亦都好多好多新嘅谂法 idea 走咗出嚟啦。吓，即系譬如薄熙来之前搞嘅轻轨铁路咁样，啊咁而家谂住就系话，不如啊，即系集体运输不如搞大佢啦，唔使系咁塞车啦咁样，吓咁啊，因为薄熙来旧年开始摇摇欲坠嘅时候咧，成个重庆嘅发展咧个经济咧系停咗喺度噶啦， 系 停咗喺度。咁而家大家谂紧就系话嚟紧就会有一个新嘅重庆嘅局面啦，吓、另一样嘢啦，就系话过去嗰一年唔止一年两年，重庆个楼价咧。是低過走得低過其他大城市，尤其是其他直轄市嘅。 嗯 啊，咁佢覺得就係話，因為薄熙來俾人拉落馬，咁所以樓價升唔到。咁而家拉咗落馬，佢哋覺得重慶嘅樓價咧係會爆升嘅。咁亦都唔貴嘅，重慶樓 唔貴 嘅，因為我睇咗個重慶一個頗為市中心叫九龍坡啦，一區叫九龍坡。颇为市中心呢个位咧，有啲别墅级嘅，有啲系高楼大厦式嘅，佢成个地盘发展好大。咁如果呢间别墅嘅话，佢系讲紧120平米啦，1200几尺啦。咁例牌啦吓，送地牢啦，送花园啦，即系夹夹埋埋个地牢同花园咧，有成2000几3000尺。咁佢都系开价都系120000港币到嘅啫。 系啊，10000平方到啊。 系啦，佢都系120000，即系大概佢都未退到10000蚊一尺啊，10000蚊一个平方啊，佢大概都系佢开价都系8000蚊一个平方， 嗯， 吓、啊、咁，但系当然佢系计嗰个嘅建筑面积啦，吓、啊、咁如果你计埋个实用面积，因为佢重庆啲楼个实用面积系大过建筑面积嘅大楼楼，因为佢送好多嘢噶嘛， 哦系， 佢送个露台啊，送个花园啊，送个地库啊咁样，咁啊一尺围到咧，你计埋个地台咧，大概系3000零蚊尺嘅啫。啊，咁佢系咁叫我买咯，话唔得噶，你地牢嗰啲咧，重庆你知道咩出名咧？湿啊嘛， 嗯， 你个地牢唔住得人噶， 嗯， 湿噶，好湿噶，东莞我好多朋友都有地牢噶， 嗯， 连摆嘢都摆唔到噶，因为湿度，一落雨咧啲墙系渗水嘅，唔落雨啲墙系渗汗啊，落雨就渗水， 渗水咩落雨？ 渗水好犀利噶， 浸咗个地牢， 浸咗都可以做啊。浸咗都可以话，喂浸咗喎，咁而家你渗水渗咗冇嘢好讲嘅，因为你管理处嗰啲系唔会做，唔会同你整翻，亦都冇得整嘅， 冇嘅， 因为你系成个山坡，成个 landscape 嘅问题嚟嘅，咁、就即系佢嘅估计就系重庆嗰啲楼系嚟紧会追翻晒，如果追翻嘅话咧会升29几30%嘅，佢哋讲啦，即系佢哋 sell 紧我喺重庆买楼嘅咁讲啦，咁但系可想而知就系话其实而家啲重庆嘅建设就系开始翻嚟嘅。亦都重庆市政府亦都系开始就系鼓励一啲嘅企业去上市嘅。喺薄熙来嘅年代咧，薄熙来就唔系好鼓励嘅。总之大家企业低调，我哋系为人民可以高调，唱红系要好高调嘅。咁而家重庆里面都好继续好多唱红嘅。即系条街嗰度突然之间有走出嚟，即系突然之间嘅。咁就拎住喇叭，咁就播歌，播啲红红地嗰啲歌啦。跟住唔使五分钟。哇！有成100几200人喺度跳舞嘅， 嗯， 社交舞又有啊，叉叉又有啊，健康舞又有，全部人围住嗰首歌嚟跳啊！咁佢话而家已经少咗噶啦，以前仲犀利啊， 嗯， 啊，以前即系条条街突然之间就会有人跳舞，咁而家已经之前少咗，而家开始又活跃翻，咁、所以即系你要知道薄熙来嗰个嘅重庆个发展模式，无论你话公平唔公平，系咪唱红打黑打晒啲敌人，放晒喺自己右内点都好。但系呢个模式系好容易令到中国人系信服你呢个领导者嘅， 嗯， 信服个程度去到边度系非常之神奇嘅。薄熙来即系我去到嗰时候，薄熙来啱啱判咗一个礼拜多啲啦，吓、啊、咁已经其实好多关于薄熙来嘅留言啊，或者系一啲嘅传闻啊，哇飞起啊，系、 嗯、 多到不得了。而啲传闻最主要嘅攻击嘅对象咧，就系王立军同埋阿谷开来老婆嘅， 嗯， 吓咁啊。你知道阿博生到最后喺个庭上面讲咗好多发人心醒嘅家庭问题出嚟，包括就系王立军同阿谷开来有嘢有路啦， 系咯， 即系我哋香港人听我话黐线咩咁啊咁啊，拍马都估唔到系有路啦。但系我真系话俾你听， 喺重慶嚟講咧，十個有十個係相信佢有路 嘅， 係信到十足。點信法咧？直頭我聽咗，再食幾餐飯聽咗幾次一樣嘢，就係話有個即係有個親戚啦，即係其中一個 case 有個親戚啊，咁佢就係阿黃立軍嘅私人保鏢。咁黃立軍啲私人保鏢大概做咗一年咗緊，佢就會炒㗎啦。咁嗰個人咧做咗一年零十日，咁佢話點解最後要炒佢咧？佢話佢見到啊，阿黃立軍同阿谷開來。喺阿薄熙来屋企个花园搞嘢，阿薄熙来当然唔系屋企啦，佢就，但佢两个喺个花园度搞嘢，最后跟住即系比如有人咁讲，我哋香港人会觉得唔系啊，哇，你唔好讲到系咯咁神奇啊，但系真系佢哋其他啲重庆人听到就话，我都话嗰个谷开来淫妇咁嘅样，黄立军成只贱狗咁嘅样，我一早就知系咁样噶啦，好似完全系唔会怀疑过呢啲嘢，所以你要知道，即系其实薄熙来系一个共产党好惊嘅一种嘅魅力嘅，一样嘢系真系有嘅，系好惊嘅一种魅力，就系话佢完全可以令到个群众去说服呢一个领导人要打另一个领导人。咁所以你拉佢落嚟，而家咁睇翻，我去咗重慶兩日，我發覺即係有啲領導人要拉薄熙來落嚟，無論佢係咪真係後面有犯事啦，真係正常。如果唔係啊，真係好恐怖。 你你就啱啱去完啦，我大約就08年到去啦，咁啊地震之前一個月去，嗰陣時留咗兩三日重慶啦。我仲記得嗰陣時叫做即係成個市開，即係成個重慶市差唔多翻天覆地完成咗第一期嘅嗰個建設工程啦。嗰陣時就好多，我唔知係咪你講嗰笪地方咧，而家開始賣咧，係嗰陣時講緊我的地方，因為係大到係點咧，即係成個山。都係起緊樓 哦，咁唔係嗰度 ，OK， 我嗰度係兩個山， 好、oh, ，OK， 你睇嗰啲一個山就冇料到， 即係你基本上係你搭廿幾三十分鐘車都好咧，沿途咧都係起緊樓啦，啲三十幾四廿層啦， 係啊， 有成數落去埋眼睇，好似八十幾九啊棟咁嘅嘢喺度啦，嗰陣時雕空緊，仲起緊啦，咁大家即係我嗰陣時感覺就係、是，唉、哎，呢鋪死緊啦，一定要撳噶啦，即係亦都嗰陣時講，即係我覺得嘅係即係個樓市差唔多啦。咁但係你話喺整個發即係整個發展啊，改善上係開嗰陣時係開始睇到嘅，就有啲嘢開始見到走咗出嚟嘅，即係唔再係好鄉下嘅地方啊。你同埋佢又係搞到好似中間係一定會有個商業嘅中心啊咁樣。 係啊，好多步行街。 個規模係開始慢慢走咗出到嚟，跟住就消費化嘅形式啊，好多嘢。咁五年之後啦，當然而家可能停頓，即係正如姚尊所講， 停一停啦。 咁但係。應該會再起個啦，點解？因為成個中國嘅經濟嚟講，幾笪地方喺度，大家都喺度跑緊數嘅。一個就係上海啦，麗倫上海、南京加杭州啦 ，OK。一個就係首都嘅北京啦，即係京城附近啦。一個就係廣東省啦，跟住再加嘅就係四川成都啦，係即係成都成個成都啦，即係四川重慶呢四笪地方啦。基本上呢四笪地方一路都喺度跑緊嘅啦。咁啊，爭在其實頭嗰三個都。差唔多，即係你要再變嗰就又要嚟多十年㗎啦。唯一可以真真正正地喺短期內可能冇話翻50% 嘅話，就得返成都重慶啦。 係啊，咁但係你要重慶掘返起呢，就好靠財政手段嘅。 嗯。 即係放錢落去，咁就叫啲比較大型啲嘅企業嚟香港上市啦。咁樣佢哋好鼓勵嘅而家。一方面就係同其他城市接軌，因為其他城市過去嗰十年八年咧，好多企業嚟咗香港上市，重慶係真係少嘅，咁而家多啲啦咁樣。但有一樣嘢佢哋麻煩嘅，因為即係本身嗰、那個，因為重慶好有歷史價值嘅一個地方 ，OK， 即係知道毛澤東啊、鄧小平啊咁講啊，都係匿埋喺嗰邊，咁好多好有歷史價值嘅地方。咁亦都因為喺薄熙來嘅事件之後咧，好多一啲潛規則嘅。即係正如我喺 Facebook 裏面貼咗相出嚟食嗰個重慶火鍋啊，咁啊好細好鬼正嘅個火鍋，真係好食，重慶火鍋係好鍾意食嘅，雖然係辣到你趴喺度，真係辣到我爆，咁但係因為你要知道我影咗一幅重慶火鍋，咁重慶火鍋係一個好地道嘅嘢 ,OK 嘅， 啲鬼鬼都 OK。咁但係其實旁邊嗰張台呢好激㗎，食嗰啲嘢。龙虾刺身啊，嗰啲总之喺重庆你揾唔到嗰啲嘢咧，即系重庆唔会有龙虾噶嘛， 系咯， 重庆条河嚟噶嘛，大佬边有 龙虾啊？ 吓咁啊，龙虾刺身啊，嗰啲好食到不得了嗰啲贵价嘢，但我冇影相嘅。我影嗰幅相就系摆一支茅台喺度嘅，吓咁但系就我影嗰幅相嘅时候咧，因为铜雀咧，我系有一个重庆之前嘅，而家冇做噶啦，退咗休噶啦，就系、是、嗰个中即系所谓重庆终审庭嗰个法官啦。啊，即系好大噶啦，佢又退咗休噶啦，吓咁佢话：哎呀，小心啲影呢啲相啊，唔好影茅台啊，俾人知道我哋饮茅台咧，好大件事噶咁样。咁但系我嗰阵时候影咗一支茅台同埋一个火锅啫，咁但系其实背后系有十二支嘅茅台，十二支嘅茅台系一个咩嘅概念咧？你解住系5000蚊支咯。啊！即係嗰套淨係茅台都講乜講幾皮嘢㗎啦，嚇、 嗯 啊、連埋啲龍蝦刺身啊、click card 嘅嘢咧，嗰套就十萬八萬落樓㗎大佬嚇咁啊！所以即係你要知道就係話，喺飲食啊、娛樂嗰方面咧，佢哋係刻意係撳到犀利，尤其是喺重慶而家啲比較夜晚嘅娛樂場所咧，係冇生意嘅。冇人敢行入去，一行入去咧，你好易賴嘢嘅，好易賴嘢，因為點解就啱啱博起來落咗嚟。你仲去入去高消費嘅話咧，全國就 ban 死你嘅。咁、所以即係如果你話重慶要搞起上嚟咧，我覺得即係幾個手段。第一個手段就係泵錢，財政實力懟落去，由中央嘅財政懟落去。第二樣嘢就叫啲公司搞上市，激活經濟。如果你係要靠以往嘅內需消費，谷大嗰個嘅高端消費嘅話咧，而家重慶咧係唔 work 嘅。 OK， 好啊，咁啊呢一節休息一陣先。 讲咩话？ 我话酒并唔系咁饮噶。 应该系点？ 一句说话，入酒合一。 Culture 入边咧，又再分多两只，一只咧就叫做 Mephusal， 一只叫 Non-Mephusal。Mephusal 咧就系、是、要将佢 pasteurize，、即系咧要加热到 油香，同埋你有 juicy 又 creamy 嘅感觉，你配个红酒咧，即系你会觉得好似大家都夹大家咯，俊男美女。 起码可以俾大家下年嘅中秋节多个选择咯，即系原来用甜酒配月饼 OK 嘅。 系啊，系嘅，就因为呢四支都系白酒，你事实上真系比较少人有留意白酒 系。你点解系法国嚟噶？嗰个法文就叫做酒鼻子。解 翻 成嗰啲事啫， 即係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啊。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因為比較多啲。 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枝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嘅咧？我一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咁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你知咩酒？ 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星期三晚10:30 ，Kevin Hall Kelvin Y 共聚会。